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明月清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网易云阅读，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 今日圣上去给太后请安，来得稍晚，穆凤居在明正殿把政务先过一遍。云兰现在相当于他半个师父，偶尔也指点一二。见他忽然把个奏章放到一边，问道： 什么事？ 恭亲王请缨要去监军，这不是胡闹吗？怎么不经过枢密院就递上来了？ 这就看出穆凤居来得晚的坏处了。再聪明，对宫闱里一些连小太监都心知肚明的事却一点概念都没有。这些事儿也急不来的，都要慢慢自己学。不止谥号讲究，封号里往往也带着功过评定。皇家兄弟最高的称赞莫过于一句兄友弟恭，连庆亲王当年都没得到的封号，圣上给了自己的七弟萧许。虽然当年最凶险时也没有人有夺嫡的资格，但七皇子确实是比其他人都安分得多。况且恭亲王跟着明义太后长大，和天恒帝是至亲兄弟，穆凤居还是不够敏锐，不知道这封奏章有千斤重。 玉辇到哪儿了？ 云兰问身边宫女。 刚出了慈安宫， 给圣上传一句话，就说恭亲王想去靖北监军，问圣上要不要选他进宫。 恭亲王进宫时已经是午后了，这个年纪这个封号已经算是位高权重了。但萧许是宗室中有名的低调，他其实年纪刚刚够封王建府，但还是搬出了宫。这大半年几乎都是销声匿迹，也难怪穆凤居把他当作寻常亲王。一朝天子一朝臣，随着庆德帝葬入宣陵，庆德一朝三十多年的故事也成了褪色的旧画卷。帝后的遗憾，长春宫的故事，都会随着岁月被静静掩埋。穆凤居这还是第一次近距离见到萧许，惊讶于他的样子。年纪倒是其次，难得相貌气度都是出类拔萃的存在，只是五官过于张扬了些，是利剑一般的美貌，配合着内敛到漠然的神色，更有一分好看。皇室弟子也不是个个都有这种贵气，但他是帝后亲自教养，几乎和圣上有几分相似。萧景琰在内室见的他，年轻英俊的帝王还在孝中，一身白色龙袍，清贵安静，书案上堆着奏章，写字的样子温和金贵，穆凤居是见惯了的。而萧许掀起袍子下摆潇洒下拜的动作，又是另一种皇室风度了。君有君的威仪，臣也有臣的体统。天恒帝问他： 真要去？ 真要去。 怎么非要等到只剩下靖北才来问朕要？ 怪不得玄统府怕他，年轻的帝王有着最敏锐的眼睛，再幽暗的心思也被轻易看穿。朝政在他看来也许会无聊，所以担心他会沉迷战争，穷兵黩武。 靖北是最难的地方，至亲莫过兄弟，臣弟愿为皇兄分忧。 跪在地上的青年背脊像一柄笔直的剑，这样回答道。至亲莫过兄弟是明义太后说的话，御书房教他的陈夫子今年夏天已经去世了。陈夫子生平最喜欢的皇子就是萧许，他教的东西萧许都记住了。生在皇室，郑伯克段于鄢固然要学，触龙睡赵太后也是要倒背如流的。况且他们彼此都知道，萧许去监军不只是为了这个。锁在柱子上的龙是否愿意放别人出去遨游呢？去自己去不了的地方，找自己找不到的人。萧许赌的就是他的兄长有这个胸襟，而萧景琰也确实有。 幽燕三个守边重臣，封疆大吏，靖北的监军最后一个出发，却是最位高权重的一位。 恭亲王萧许从京中出发，持圣上的印信，带亲兵数千人，不仅可以行监军之事，更可以事急从权，以将军衔调动数目不小的军队协同作战。出发那天，萧景琰仍然送到了朱雀门。 宫中以四象命名四门，但玄武门寓意不吉，所以礼部改成了从朱雀门走。临行前，天恒帝唤回恭亲王，连起居郎也没能知道圣上最后和他说了什么。 太宗晚年作诗，金戈铁马今何在，万里江山一梦中，让人心驰神往。如今你有机会去看看万里江山，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戒骄戒躁，万事小心。 他语气这样亲和，仿佛不是高高在上的帝王，只是人世间的普通兄长。萧许说不出话来，行了个礼，道声皇兄保重，翻身上马而去。身为宗室，常常有这种感觉，仿佛天下人都是滔天洪水，萧家一家一姓是水中的孤岛，有争权夺利，同时操戈，也有这样的时刻，要为自己的姓氏赢得荣耀，不辱没先祖名声。父皇现在在这就好了，萧许出朱雀门的时候这样想到。可惜城门楼上的兄长没有机会一直目送他走远，有女官匆匆来传话： 娘娘请陛下驾临望春宫。 明义太后为中宫时居住的是长春宫，叶玄机虽未封后，也算后宫之主，所住宫殿名为望春，朝野中猜测不休，有说是圣上有意封后，望春与长春一样是好寓意，也有说是看叶家势大暂且搁置，望春望春是望而不得的意思。这些文臣做官久了，读过的诗都忘了，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萧景琰是用这诗词提醒叶玄机，让他不要学杜鹃题写，他们都是老叶相的弟子，学的都是老庄。庄子丧妻，骨盆而歌，生死本有命，气行变化中，天地如巨势，歌哭作大通。不过这也是旁观者言罢了，要真是那么容易看透生死，他又为什么整天把边疆的一举一动直送明正殿，关心战事到让玄通府都担心他会穷兵黩武的地步呢？荣浩第一次见查云硕是在自己连同整个使臣队伍被掳走半个月之后了。他其实也隐约猜到了，查云硕在所有的情报中都是个雄才大略的君王，怎么可能过了半个月还不见使臣？赫连负责的是幽州和靖北之间的地段，大约百里左右，而查云硕始终坐镇靖北，像是和靖北侯耗上了。 幽州牧战死后，靖北侯成了幽燕最年轻的一个，不过30岁的年轻王侯对阵曾经席卷幽燕的西戎帝王。 傻子都看得出查云硕把靖北当成了突破口，如果再给他10年，大周的天恒帝想做圣明天子就没那么容易了。可惜荣浩被带去主帐时，那宫殿般的帐篷密不透风，连厚厚的牛皮帐门上也缀着3道铜条。在整个草原没有一片雪的季节，外面的西戎人都光着膀子打架，这景象实在太过反常。而荣浩对这种气味太熟悉了。年迈的帝王盘踞在王座之上，整个帐篷阴暗而沉闷，地毯花纹繁复，是波斯的织锦，图画是一对武士在狩猎。荣浩被按在地上，听见赫连和查云硕一问一答的声音。这是他第一次从赫连的声音中听出些许紧张的意味。他知道的，越是垂暮的帝王，越有种垂死的狮子般的疯狂，一切年轻时的东西都在离他远去，能抓住的只有权力。这是对周围人最危险的时候，但也是赫连最好的时机。出身西罗人的皇子，如果想要撼动整个西戎南北两院的军权，突破整个西戎贵族层的封锁，摘得狼王宝座，就是现在了。幽州牧年轻时那一箭把查云硕伤得真惨啊，据说箭矢直接把他肩胛骨射得粉碎，西戎的巫医给他灌下许多药都没有效用，只能活生生把像蒺藜一样裂成8瓣勾住骨头的铁箭足从他的碎骨和血肉里清出来。荣浩抬头看的时候，想象中雄狮一般的查云硕已经像一棵荒野中的老树一样颓败而皱缩，半个身体都陷在厚重的熊皮褥子中。 那王座上悬挂着一只巨大的黑熊头颅，可以想见他壮年时坐在熊头下的威慑力，只是现在看起来更像是被吞噬了。他像是对荣浩毫无兴趣，一直在问赫连，多半时候是他身边衣着华贵的中年人问，赫连答，他时而插上一两句，声音也失了中气。他一定很为蒙苍骄傲吧，神一样的长子将父亲当年的仇敌斩于刀下，老年丧子是最大的打击，足以夺去一位帝王最后的精神支撑，如今他只剩下勃勃的野心。不过看他对赫连的态度，又似乎和自己想象中的崩溃并不一样。要是自己是阿红就好了，叶家人天生会相面，就好像罗良斯的周天算术一样，对于一些细微的人性弱点尤其敏锐。荣浩悄悄打量他和赫连说话时的神色，不断修正自己原来的判断，但修正了也没用，这些消息都传不回去了，不然他们怎么会这么大喇喇在自己面前谈论军事呢？荣浩这些天也渐渐明白了，西荣现在是南北两院和赫连分庭抗礼，三足鼎立，赫连这年轻的王子甚至很得西荣底层的爱戴，西荣不像大周一样礼仪森严，他们更像是往前推千年的王朝，剑履上殿，权力直接体现在兵力上。整个西戎其实是军工贵族建立的，相当于一个个部落聚在查云硕的领导下统称西戎，更像是唐末的藩镇割据，是极为残酷凶悍的时代。所以西戎人的传位之争那么铁血冷酷，也有这原因，厮杀中得不到胜利的王子就算继承了王位，也无法控制这庞大的部落。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